你用吉祥，你说声新年快乐， 向你说声新年快乐。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笑，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Happy New Year to you, Happy New Year to you, Happy New Year to you, Happy New Year to you. 新年快乐，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欢迎收听野草疯长。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野草疯长，我是小庆。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疯狂，共享经济时代，我在见地为自己代言。本期节目由无忧见地与野草在疯长联合播出。一副方块脸抵人性章，白领新生活苦中取乐，漫画表情公仔旅行箱，三个陈家人齐画张小河。 车库咖啡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陈正，今天录音间还有一位特约评论员陈晨，我们的嘉宾呢是张小河的创始人陈格雷先生。陈总，陈总你好。 各位好。 好，今天比较特殊啊，三位陈氏家族的人感觉在搞一个大讲堂，然后 什么都是姓陈的哈。 啊，这是陈晨，我是陈正。 不是，那就不是三位姓陈，那是四个陈。 啊， 陈晨。 好好，今天四位陈氏的家族的人，我们聊的是一个姓张的这个人的故事，张小河。我可不可以把他当成是一个人呢？ 对，你可以当成是一个人，没问题啊。本来就是希望把让大家觉得张小河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会最好 啊。张小河当时为什么要叫这样一个名字呢？ 其实我们是先有一个盒子的想法的，就是我觉得整个的这个中国或者是现代社会这几十年来其实就是在盒子化嘛，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在剧烈的盒子化的过程，电脑本身哈、网络本身是一个特别盒子的一个东西啊，那是不是有很多说法嘛，什么沙盒啊这个。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觉得其实它代表一种人的盒子化，就人在盒子的世界里面那种人的盒子化。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题材，也能够产生巨大的一种共鸣嘛。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角色的名字就必须得有个盒子。同时他应该是个小人物嘛。他毕竟是个小龙，所以他就是小河，所以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他姓什么。他只有，其实只有这一个问题，就是他姓什么？ 对，为什么不姓陈？ 对，为什么不姓陈？ 没有，我是广东人来的，我的感觉就是广东姓陈太多了。就我从小到大哈、就是我读书的时候，我们班每个班里面哈、陈姓一般不占个十分之一是肯定有的，就是不占个将近五分之一都不好意思说，所以就是，陈姓在广东和福建是非常多的，比北方的比例要高很多，就高出很多啊，就是，然后我是觉得就是说，我其实是希望让这个姓一定不那么地域化，就不那么觉得它是一个地域出来的。这第一个原因哈、第一个原因就是既然我都姓陈了，我觉得他叫姓陈的就没有特别大的那个对吧 必要了 是吧，这个事情就所以就当时就觉得他应该是一个特别普通的小白领，每个人都能够感同身受的。这样的话呢就只能是这几个姓来选了对吧，王李张陈嘛，对吧，王李张陈嘛，把陈就给去掉了嘛。然后我觉得王这个名字特别特别鲁，北方那种鲁的感觉你知道吗，王啊就是没有那种小呆萌的那种调调你知道吗，就没有嘛。然后所以实际上真的严格上讲，实际上最后只剩下两个选择，就是张小河还是李小河、就只有张小河还是李小河，因为王很快也否掉了哈，就是、那么张有个名，这个名字有点长工啊，他名字里面可以拆开的长工，就这长工这个词就有点跟白领的工作是有点关系的哈。 这是一个原因啊。第二，我发现很多平民化的品牌或者内容都姓张， 比如 张小泉剪刀， 对 啊，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等等等等等。 嗯， 你仔细看啊，就是姓李的一般都比较滑头的，就是只要就是说我的意思，就真是种感觉啊。比方说，如果这个主角的名字是李哈， 嗯， 小时候肯定有姓李，但我现在一直说不出来，但一定是一个这个人给人感觉就是比较滑头或者比较对吧。 嗯， 那么我们因为我们当时已经觉得这个孩这个小孩这个小白领应该是一个比较憨厚的淳朴的对吧，特别质朴的一个小白领，再加上长工这个概说法，那我就肯定是选张了，就张小河李小河。而且你仔细读一下，张小河明显比李小河要顺 啊，张小河李小河 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张小河张小河你知道吗， 嗯嗯， 李小河李小河你那个感觉就对吧。 对，果然是这个做文化吧，这个一个名字是有这么多延伸，对，很多故事。 我认识张小河的时候应该有好几年了吧。 对，好几年。 我当时对他的感觉就是方形的。 对，是的。他最关键的符号特征， 我能记住的就是他是形状是方形的。 嗯， 关于张小河，就是现在这个品牌要比，比如说十年以前要非常有名了。 对。 然后现在很多媒体报道的时候呢，都说是一个屌丝逆袭的一个过程。 嗯，对。 就是张小河刚开始，您在做张小河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屌丝的一个形象吗？ 嗯，是的，非常屌丝，比现在还屌丝。 哎，葛雷，您当年是怎么是兼职画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形象吗？ 就是张 小河，不只是画了形象，还有漫画，还做了漫 画 啊，做了很多漫画。 所以你当时是兴趣是吧？做了一个漫画。 不叫兴趣吧，就是其实就是说想自己打造一个，当时我的说法就是打造一个有文化价值的内容和形象。 当时你就有这样的想法， 就很明确这个想法。 文化价值的内容和形象， 就现在被称为 IP 了，就当时是没有这个词了。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称它为是一个有文化价值的、有人群的、有内涵的，对吧？ 对， 能够表达我们都市生活的某种特质的，就某种至少能表达出某种情感的特质，或者是我们某种精神特质的一种文化加形象嘛。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哎，格雷，你遇见过一些就是身边做表情的这些人吗？我身边有一帮人 认识一些， 然后他会做表情。 对， 你觉得他和你比如说刚开始做这个事儿的这个初衷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就是是所有的人像你们这种做表情的所有的人刚开始初衷都是想，哎，我做一个 当然不会，当然不会， 文化 当然不会， 不会是吧？ 您觉得您刚开始并不是说想做一个表情而已？ 我从来没，我当时没有想过要去做个表情线。 嗯， 表情只是，我认为表情只是这个张小河这个文化加形象，这个内容加形象的表达方法之一。 对， 但我从来不认为张小河是一个表情。 在最初的时候，张小河他呈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 就是他其实是这样子的嘛，就是我最初是写了一份，不过我可能都找不到那份策划书了，就是我把这份策划书给描述出来了。然后我们根据这种策划书，我们去找绘画者了。所以张小河不是我画的，我不会画画的。 我以为您是出于这种兴趣，然后来画。 我是出于兴趣啊， 漫画。 我是出于兴趣去做了这个漫画。 东西也不是你画的。 我不会画画。 OK。 我完全不会画画，我到现在也不会画画。 对。 因为我是个创作人，就是说我是一个文案创作人。所谓的文案跟文学是不一样的哈，文学是指这个作品就是那个小说是你写的哈。然后其实我觉得我是能写小说的，很多人觉得我有写小说的才华和潜质，但是由于我太年轻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写文案了，结果写废了，就是从文学的角度被写废了，就是我写的东西都是文案，比方说如果我写的是个广告文案，它会广告片文案，它会转化成一个电视广告片，然后由相关的导演或者摄影美术有了完成，如果写的是个平面文案，那么它会转化成一个平面的海报，如果写的一个活动文案，它会转化成一个活动，如果我写的是一个 anyway 还有好多种东西哈，就我是一个做文案的，我是创意文案出身。 对，哎，格雷，我现在突然有一个想法啊，就是想问一问啊，就是你们有可能就包装一些这个国内这些做表情的这些人吗？首先，我觉得他和你这个起点可能都不太一样。做表情的这些人出来以后，因为我本身是一个画画出身， 没错。 然后呢，又想画一些非常好看的东西。对吧？然后呢，又想把它打造成一个形象，对吧？但是对于它的故事内涵和当时这种架构设计，可能非常的缺乏。 对，是的， 对吧？但如果你像比如说你的公司或者你以你这样代表这样的一群人，可以帮助这些小的这些做表情的这些画漫画出身的这些人，会不会能够培养一批人出来？ 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能不能培养一批，不好说。 对， 因为表情更加直接了。 嗯， 就表情就是你说实话，那个表情好不好，一眼就已经决定了。 对， 也就是说，如果是纯粹从表情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个东西好不好，其实不太需要做文案策划。 嗯， 它需要有一种感觉，某种到位就可以了。你做的好不好，就是你就可以抓住它就行了。 但你给这个表情赋予文化的时候，它 不是 让它这个 问题就来了，就是说我刚刚说的一个东西了，就是说，表情成功。我们可以用万中无一吧，一万个可能会出一个，对不对？ 对， 他才能真的红起来。 对， 好，表情跟故事还不一样，故事还有机会再打磨。 对， 表情的价值在那一刹那就决定了。 嗯， 好，决定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呢？就是如果他不能红起来，我包装它是没有意义的。 嗯， 不就不用包装这个词吧，就是我再去把一个没有都不能红的表情， 嗯， 做成一个故事。 嗯。嗯， 我为什么要用他的表情呢？我不如自，如果他都没有红，我如果有个故事，我自己。理解了吗？ 明白。 我自己做就行了，这是第一种情况。 嗯。 第二种情况，它红起来了。 嗯。 好，问题就来了，它红起来的东西很贵了。 嗯。对。 因为你想想，万中无一嘛。 对。 能红起来的表情，已经第一就已经比较贵了，你知道吗？ 但是现在这个表情好像洗的也很快，洗的也很快。就大家今天用这一类表情，明天又用另外一类表情。 这个是你拦不住的。 对。 你拦不住的，就是说。我们是做故事和形象的，属于我们叫形象的共鸣打造嘛。 对， 这个东西并不是每个表情都适合的。 对， 理解了吗？不是每个表情都适合，即使这个表情很红，我刚刚说了，首先它不红就没有意义， 嗯， 我拿过来也没有价值。 对， 它红了之后又遇到一个问题了，就红的里面十个里面有九个都可能会随风飘散的。 对。 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关注无忧见地微信公众号，让你的见地更加疯狂。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具有年味华冠年，1月21至22日，在您身边的华冠微信支付，满300立减50元，微信电子会员最高再减50，每日签到可免费赢取新年明星定制版 OPPO R9S。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1到15，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工作可以换，社保可别断，安全不断缴，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今年开吉利，今年更吉利，吉利汽车恭祝全国500万车主新春快乐，百万销量品质见证，新春特惠购抢现车抢年货抢红包，购车补税送大礼，详询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8030-8588。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良乡西路北大街全京城2层，6030-7779，6030-7779。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城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御花园2里对面，400-078-0808。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 昨儿聚会你喝了一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欢迎收听野草疯长。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野草疯长，我是小庆。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疯狂，共享经济时代，我在见地为自己代言。本期节目由无忧见地与野草在疯长联合播出。一副方块脸抵人性张，白领新生活苦中取乐，漫画表情公仔旅行箱，三个陈家人齐画张小河。 我问这个问题啊，是代表一些就很多做表情出身的这样的创业者， 嗯， 对，想问的问题，比如说假如说我是一个做表情的人， 嗯 啊，然后我这个表情因为洗得很快嘛， 嗯， 我刚开始弄出来以后，那如果我不用故事去赋予它一定的灵魂，把它包装的丰满的话，这表情肯定很快过时。 我再次更正一个词，我们都不用叫包装了， 嗯， 这就不是包装了，这是创作了， 嗯， 这是创造， 创造 已经不是包装。如果因为包装，这是会贬低了这份工作的艰难性和它的难度和水准。 嗯， 也就是说，我举个例子，打造个好故事是非常困难的。 对对。 所以，当如果用包，我说实话，因为我跟很多人他老说这是包装， 嗯， 我说那你去找那些做形象包装的去做吧。我说我跟我没关系。 嗯。 我跟他说这不是包装。 嗯。 这是真的要打造一个非常好的故事，非常打动人的故事，这个是非常， 对对， 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那么好的就是说。那就道理就来了，就是说很简单，就是做这样的东西它的成本要远远高于做表情。 对， 它的成本可能是做表情的10倍100倍。 对， 理解我说的那个问题所在了吧？ 明白。 就是说它如果红了它就比较贵了。 对， 在我看来就是说如果有人出钱，理解了吧？ 对， 就是说如果有人解决，但是问题在中国做内容呢，又得红了之后才能赚到钱。 对， 理解你这里面的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嘛，在中，就除非你做的那个内容是给电视台播放的那种低幼的动漫， 嗯， 对吧？你现在在网络上的话，基本上你得先有小成功，才有可能会 机会 有机会赚到钱，或者是有回报嘛，对不对？ 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很简单，就是说如果这个事情是有一个资金支撑的话，这个事情是可以做的。 对。 理解我意思，明白我意思吗？ 成本结构的这个决定， 成本结构决定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正常来讲的话呢，就是如果这个我举个例子，就是如果做表情做的已经它已经很红， 嗯， 比较红， 嗯， 是最尴尬的时候， 嗯， 它比较红的时候呢，它可能也没多少钱，它只是比较红了，它也拿不出多少钱，对不对？ 嗯，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就是说，首先不要谈版权分成的问题， 嗯， 首先这个钱谁出？ 对。 因为这个形象是他的，理解了吧？ 嗯， 就算我做这个内容，我可以获得他一部分的形象版权。 对， 但是这个，但形象内容的成功的失败也是很大几率的。就这个风险在谁手上？ 明白。 这是一个很实在问题。所以就是如果有一个体系去运作， 对， 就会容易。 对， 而且从做故事来讲，实际上他有一定的形象基础，不见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事。 对。 理解我意思吗？ 对， 不见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事。 因为你创作就会有很大的束缚。会更麻烦， 因为创作本身到了创作阶段，它是靠，就表情是感觉， 嗯， 创作是故事和一些概念和一些体系的东西，那么这两件事情的结合有一定的不可控性。 明白， 就很不可控。 我们陈晨心特别急啊，然后第一个问题就要问节奏的问题，啊，故事还没有开始呢就问了这么想节奏的问题。 遇到这个事了。对， 啊， 对，我觉得这个刚格雷给我的答案我还是相当满意的啊。对，因为我就 看他的难点在哪里。 对， 就是做内容本身就是成功率就是只有10分之1甚至50分之1。 对， 理解我意思吗？ 对，明白。 表情有可能会增加它一定的成功率， 嗯， 但是往往像我们这种内容团队会遇到很实际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更容易选择自己想创造的内容呢？因为这事情省心， 嗯， 不用去谈那么多复杂的事情，然后就给动手，然后也愿意自己投入了。 对， 理解了吗？就也愿意。 明白。 然后所以我其实我再插多一句，其实到了顶级的表情我是很愿意做他的内容的，但问题是到那个时候人家未必让你做了。 对， 我说的顶级举个例子吧，兔斯基，我们跟兔斯基是很好的朋友。我跟你插一句好，你可能不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一批2006年到2008年，就我们就是那几年红起来的，我们自己是有个内部的小团伙的，从兔斯基到那个阿狸，到叨叨狗，到张小河，就是我们这批人，你知道我们内部是有个小团伙的。就我很喜欢兔斯基，我是兔斯基粉丝。问题是，兔斯基很顶级火的时候，他都比张小河还值钱，知道吗？他比张小河还值钱，然后他教养了，做那故事和内容。都已经叫嚷了10年了，最近才刚刚开始真正动手。 OK， 已经是腾讯影业要投资几千万做他的电影了。也就是说，到了顶级的这种表情的时候，你是一定愿意做的。 对。 但是那到了顶级表情，它已经很贵了。 对。 你理解这名字很微妙的一个东西了吧？ 明白。 您做这个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您是想把它当成一个作品来做的。 对，没错。 刚才我们也聊了，它最早的一个形式是漫画。 对，然后再到表情。然后再到展览，再到产品，一步前进。 那么做漫画的时候做了多久呢？那是张小河最小的时候吗？ 做漫画做了三到四年，出了4本书，包括海外都出了书的。其实我们的影响力和声望是因为从漫画开始积累出来的，它是有故事基础的。 当时发了多少册？ 反正一本书大概100多个故事吧，加在一起我们有500-600故事吧，500-600个小漫画故事， 500多吧。 哦，当时有做了4年，大约有500多个漫画故事。 对 啊，那时候其实一直在做内容，可以这样来讲吗？ 对，然后也有收入啊。 当时收入怎么样？ 对， 可以吗？就是支撑你这个整个的项目运作， 支撑不大，但是基本的东西肯定没问题。 OK， 基本的保护方还是可以的。 哦，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然后希望张小河有一个，就是从漫画的形式有个转变。 严格上讲是2010年才开始进一步的新的发展。 那时候是出于一种就是什么想法，然后它变成了一个毛绒玩具是吗？是 最早是做毛绒，后来很快就扩展到其他产品，我们数码产品还是做了很多。没有啊，就是这个产品这个形象要内容要发展了嘛。 对， 它需要做衍生的嘛，还要做更多的事情嘛。所以就发展了， 就是自然而然就要往这方面去想。 对，是的。 所以漫画当时，因为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网上有一些采访哦，就说是漫画做的一般，但实际上就是跟您聊起来以后，觉得漫画其实当时还是挺成功的。 对，它是双，这两件事是同时成立的。就第一，它的我们漫画的效果非常成功，我们扩相当就是相当大的扩散。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也觉得漫画做的一般。因为很简单，就是你不要，你已经小河已经不是去跟普通的漫画去比了嘛。就是你都这么有名了，你就应该跟那些顶级的全球一流的或者最好的漫画去相比的嘛。那正好我们的漫画的内容是不足的嘛。 对，但是对于一个创业者前期的话，这个你们发了漫画，然后这个漫画可以养活整个团队，然后支持整个运营，这个事就已经比较， 他养活不了太多团队。他养活不了太多团队，一年也就是几十万收入，不到100万。 OK，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那当时团队是几个人？ 没有，这东西很难讲，我只能跟你说，就是说我们早期维持在2-3个人到5-6个、6-7个人之间吧。 那时候您就已经全职在做这件事情？ 没有，半兼职。 兼职在做。 对。 其实是您一边在工作，一边在做自己想做的一件事情。 对，是的。 可以这样理解是吗？ 对，我们的团队还有主要是画画的嘛，还有几个人在一起啊，这样的情况。 您在哪里找到的这个漫画创作的团队呢？ 学校。 学校里面。 嗯。 那他们的气质符合您的漫画的这种要求吗？ 还是比较符合的，包括他们现在很多的成长为主笔或者漫画家，然后也开始做新的创作了。像我们现在新的 IP 也是我们的主笔创作出来的。 格雷故事还是你来做的？ 早期都是我来做。 OK。 后来第4本书不是我的了。第4本书主要已经不是我的了。第1本书全是我的，然后第2本书有一半的内容其实是网友创作的，第3本书也差不多，然后第4本书我的创作只占一小部分了。 对， 只占一小部分。 对，总结一下，就是对于一个内容创业的这样的一个人来说，就你这条路可复制吗？ 可复制。就是， 但我觉得首先得有个天赋，像你这个，首先要编故事吧。第1集全部都是你做的。 第一本书， 对，第一本书， 一百多个故事， 对，一百多个故事都是你要写出来的。 那当然了，这个是你要想做，你去做内容创业，你不会创作内容，为什么要来做内容创业了？ 所以 前提是当然这个团队或者你得这个人得能够做内容的创作， 对， 这是必须的呀。嗯， 对对，但是你对外展示的张小河的这个形象却不是，所以这个本身的这个内在的这个逻辑最核心的应该是内容故事，还是 我们有点特殊，我们有一定的特殊性。 嗯， 刚才你不是说了我们内容其实挺一般嘛？ 嗯， 这个一般看你从那个角度去看，理解了吧？ 嗯， 因为我们走的是四格漫画多格漫画的路线。 嗯， 我们学习和参考的是美国的 Dilbert 丹伯特漫画， 嗯， 和台湾的朱德庸 啊， 这是我们参考的对象。 对， 理解了吧？ 嗯， 所以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的漫画呢水准呢严格讲还， 嗯， 就是略微不如朱德庸。但是这种漫画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故事性不是很强。 嗯， 它是一些点来的。 嗯， 它是一些碎片化的点来的，理解了吗？ 对， 等等等，一个一个点来的嘛。所以我回你的看法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小河最强的是他的形神合一，是他最牛逼的东西。 嗯， 什么叫形神合一呢？就是他的概念就是我们表达都市生活的屌丝的逆袭和奋斗。 嗯， 他最强大的地方就是从一开始我们在设定这个创作这个形象的时候，你哪怕不看他的漫画，你一眼看见一个方脑袋的很呆萌的一个这么个小盒子人站在这里，理解了吧？用我见过的一些平台或者人来说，其实他是自带故事， 嗯， 自带价值， 嗯， 也就是说你就明白了， 嗯， 懂了吗？ 嗯， 然后你再简单的看一下他的一些故事，你就已经基本明白了。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得回跟你说，就是小河最牛逼最强大的是他的小故事与他的形象符号感， 嗯， 和他想表达的后面的那个精神共鸣是高度合一的一个东西。 嗯， 高度合一是我们最强的东西。 嗯， 所以同样回过头来，当我们非要把它拆开理解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故事就不够强了，就不是那么强，理解了吧？ 嗯， 就不是那么好。 嗯， 也可以这样理解，他其实是个人，他不是个表情。 对， 是吧？ 如果你纯粹把它从表情去看，我举个例子， 嗯， 张小河最高层面的腾讯年度五大表情，也就那一年， 嗯， 人家兔子就是年年都是前五前十，理解了吧？懂了吗？所以说你把它拆开来看，他的表情不算特别成功。 嗯， 懂了吗？ 对。然后故事拆开也不是那么， 也不算特别牛逼。 对， 因为我们的书也就卖了几十万册， 嗯， 跟朱德庸的上百万册又不是一个级别的，跟郭敬明跟韩寒那些都不是一个级别的，你知道吧？ 对。 但是问题是知道张小河的人可能有几千万人。 对， 也就是说我们的影响力不完全是靠那几十万买书或者几千万几百万看我们漫画的人。 嗯， 你理解我说的自带内容吧？ 对， 嗯，就是你不管，就是他只要出现在什么地方，他就很容易记住。 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关注无忧见地微信公众号，让你的见地更加疯狂。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一到15，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 8万级全新家用大七座 SUV CX70T 已经到店，搭载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加爱信 6AT 6MT 变速器，高效动力智能科技为您而生。预定即享1000元抵扣3000元现金。北京市辉400-815-5257。 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何时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两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南关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